周深化身孤岛的鲸。我们再说回来刚才那个奇葩说的辩题哈，在这个现场观众有一场投票，选择不喝鱼人水的这个人数是占到了将近三分之二。其实我们人的内心是充满正能量的，对一个意识错乱颠倒黑白的世界，人们还是会选择反抗的。就像生活如果给了你一拳重击，假以时日，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双倍奉还。其实选择什么都有其合理性，但是我们要能明白真理是什么，真相是什么。欢迎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我们说的知音，我想就是两个人在遇到同一个问题时能给出相同或者相似的答案吧。我想这样应该就算作是知音了，你说呢？ 如果在噩梦中睁眼，直面这残忍的世界，风拨动了谁的心弦，留恋却来不及告别。如果结局今生惨烈，无惧在逆风中破茧，就算那羽翼被撕裂，重回到十九层深渊。牵你手往前走，黑夜白昼不停留，辗转时空会挫伤会心痛，依然奋勇去战斗，再叫英雄抬头，乱一转不休，回首你在我左右，击溃命运的诅咒，让故事不朽，不魂在放肆狂游，守护你一腔孤勇。那么未来如洪流，也不曾退后。 如果在噩梦中睁眼，直面这残忍的世界，风拨动了谁的心弦，留恋却来不及告别。如果结局今生惨烈，无惧在逆风中破茧，就算那羽翼被撕裂，重回到十九层深渊。 牵你手往前走，黑夜白昼不停留，辗转时空会挫伤会心痛，依然奋勇去战斗，才叫英雄抬头，乱一战不休，回首你在我左右，击溃命运的诅咒，让故事不朽，孤魂在放肆狂游，守护你一腔孤勇。那 你在我左右，击溃命运的诅咒，让故事不朽， 不魂在放肆狂游，守护你一腔孤勇。哪怕未来如洪流，也不曾 享受的他，双生的猎人出家，借出风神针找柴茶，也不曾退后。 这首歌来自张韶涵《破茧》，我很喜欢这首歌当中的这句歌词，说当现实无路可逃，也依旧会无所谓的笑。我觉得这便是遵从了内心吧。生活当中，你一旦人云亦云，看着深渊，为了追求群体的狂欢踏了进去，那我觉得便像在我那期的奇葩说里看到的一样，不是别人让你颠倒了黑白，而是你自己释放了自己心中的女巫。不再去探索一番，怎么会知道只剩自己一个人呢？今天我们说知音哈，突然想起了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到过的，就像在节目一开始周深唱到的那条鲸鱼，有一条鲸鱼叫 Alex 是吧，他歌唱的频率是52赫兹，也就是说其实他发出这样的频率，他在唱歌的时候是没有人听到的，也没有人理睬，他从来都是孤身一鲸。那么你呢？都说知音难求，你觉得呢？真的很难吗？会飞的狮子说，难，很难，太难，非常难，特别难，难得要命啊。看来你现在是没有知音是吗？没关系，时间未到。欢乐咖啡时光说，知音就是爱人啊，相知相爱。燕林说，伯牙终遇钟子期，高山流水梦一夕，有缘千里来相会，无分对面各东西。宝姐姐说，知音其实是指朋友之间的友谊特别好，互为最熟悉自己的人，最了解自己的人，用知音称知己，能赏识自己的人。知音是比朋友更进一步，他了解你的心思，知道你处事的办法，而且还明白你的为人。 Mr. 梁也有点悲观哈，他说知音在哪儿呢？知音比三观相同更难得，没有知音的感觉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落了灰尘的那本书，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觉再过了一下午，玻璃外庸庸碌碌，走好找我不想迷茫，搞不明白怎么去活，谁比谁更洒脱，万家灯火却没盏灯留我，我试着把孤独藏进耳机，用琴键代替写不下的解释，姓名终于天总会晴，我还下雨，想得了怪病，怎么还不清醒，怎么还不清，也要 一个人走，反正道理也要自己懂。藏起耳机，用琴键代替，写不下的只是姓名。终于，天总会晴，我下雨，像得了怪病，怎么还不清醒？ 小球也争春说，知音难求吗？干嘛非要别人理解，自己最懂自己就好了呀。 Mr. 梁说了，知音难求吗？难求那就不求了呗。我在想，可能像这两位的朋友也会不少。其实不随波逐流的人士，享受孤独的人也会是这样的。难求吗？那就不求了。可是我们真的扪心自问过自己，可以真的享受好孤独吗？甘愿孤独吗？我觉得和孤独相处是一件特别需要你自己修炼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着孤独，孤独让人静下来思考，很多人是主动的选择孤独。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叫李润奇，带来的这首《茫》，茫然的茫，茫茫大雾的茫，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不陌生哈。你知道吗？他在15岁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这首歌的词，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当中就唱的，把自己的孤独藏进了耳机，怀揣着他对音乐的向往和未来。他的孤独是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他的音乐上面，为了他自己的未来。欢迎各位此刻在 App Store 里面添加听听 FM， 在首页里面找到你的故事我的歌，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都说知音难求，你的知音是谁呢？可以告诉我吗？来听一首西班牙语的歌。 Yo ya no aguanto esta soledad, ya ni sé cómo se siente de tenerte aquí a mi lado. Estoy solo desde hace meses, difícil es aceptar que en los brazos de otro hombre duerme. Y aún sigo soñando cómo sería volver a tenerte aquí a mi lado. ¿Sabes qué? Te extraño, ¿sabes qué? No soy capaz de vivirSé que fallé, sé que no te fui buen hombre. Entiendo bien el por qué ya no respondes a mis mensajes ni a mis llamadas. No puedo decir que estás equivocada. El equivocado soy yo. Ahora estoy ahogado en dolor, nadando en este mar de sufrimientos. Pero seguro que él no te ama como yo. El equivocado soy yo. Ahora estoy ahogado en dolor, nadando en este mar de sufrimientosPero seguro que él no te ama como yo. Yo ya no aguanto esta soledad, ya ni sé cómo se siente de tenerte aquí a mi lado. Estoy solo desde hace meses, difícil es aceptar que en los brazos de otro hombre duerme. Y aún sigo soñando cómo sería volver a tenerte aquí a mi lado. ¿Sabes qué? Te extraño, ¿sabes qué?Estás con él, pero sé que en mí piensas. Y que me extrañas cuando a su lado despiertas. Sé que es mi culpa, aunque todo te daba. No puedo decir que estás equivocada. El equivocado soy yo. Ahora estoy ahogándolo, nadando en este mar de sufrimiento. Pero seguro que él no te ama como yo. El equivocado soy yo. Pero seguro que no te ama como yo. Yo ya no aguanto esta soledad. Ya ni sé cómo se siente de tenerte aquí a mi lado. Estoy solo desde hace meses. Difícil es aceptar que en los brazos de otro hombre duermes. Y aún sigo soñando cómo sería volver a tenerte aquí a mi lado. Siente, dímelo, reino, buscar un temblor. Difícil es aceptar el óxido. Brazo de otro hombre duerme. Por acá les caigo. 这首西班牙语的歌曲翻译过来名字叫做《我的错》。实际上，很多时候在生活里面，我们能走到今天的这一步，是因为很多的错误累积的吗？还是因为很多的选择？有些人走到了要和孤独面对面的地步，但其实我真的觉得你只有拥抱了孤独才可以享受孤独。比如说在我们聊天室里的嘟嘟，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和孤独做起了好朋友的人。他说，知音难求，可遇不可求，伯牙子期，高山流水，三观相惜，不爱或年龄，更多的是心境和那份懂得。遇到了就好好珍惜吧。向着阳光说，知音难求啊，是因为每个人的性格都非常的复杂，性格不同，这就决定了他很难找到最能理解自己的。知音要看缘分，这机缘可是不以人的意志而生的，人生太多的变数，且行且留意就好，不要刻意强求。来自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发行在2003年，有像日剧一样的爱情小品，很温暖，很动人。 也有着一点这个时候的那种黄昏的感觉，很唯美，很抒情。在当今的华语歌坛当中，我觉得它还是一首算是比较上乘的流行抒情类的歌曲。这个编曲很精致，很贴切哈，很有代入感，对吗？孤独时代的科波拉说，孤独是生活的常态，孤独是自己和自己的对话，孤独是一种奇怪人生。你觉得怪吗？我同意你说的前两句，但是我真的不觉得它很怪，我觉得就是一种人生状态而已。很多人也许很恐惧和这样的一种状态去对视和对话，但是其实你试试看，你会爱上他。我想收音机前很多已婚的爸爸妈妈应该会很有感触吧。当你的很多时间都被孩子占据了之后，你其实很渴望这种孤独的，对吗？ 我要的爱只在你身上存在，要不是你不会哭的笑的傻的像小孩，在一起不简单，别轻易说分开。雨季总会忘了离开，大落蔷薇每次盛开，激动争吵相拥相爱，想念每一次落单，你的温柔让心跳崇拜。我要的爱只在你身上存在，要不是你不会哭的笑的傻的像小孩，在一起不简单，别轻易说分开。你给的爱都变成我的依赖。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如果说遗憾，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想念，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期待，你最想对谁说？音乐来一点，深情多一点。 我们的音乐来了，你还在吗？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Tu me dis de regarder la vie en couleur quand il fait noir autour de moi. Sur le dos, j'ai traîné pas mal de douleurs. Toi, tu me portais à bout de bras. Non, non, non, je n'ai pas toujours été sûr de moi. J'ai douté tellement de fois. Non, non, non, je ne sais pas ce que je ferais.Sans toi, oh yeah, on dirait qu'on a tous un homme. dirait, on dirait bien que c'est toi. On dirait que dans ce monde étrange, on dirait que t'as toujours été là. Que mon rêve est juste à côté, que j'ai juste à tendre la main. Toute ma vie, je peux la passer à t'écouter. La douceur est ton seul refrain. Non, non, non, ce n'est pas toujours facile pour moi. J'ai prié tellement de fois. Non, non, non, je ne sais pas ce que je ferais sans toi. C'est toi, on dirait que dans ce monde étrange, on dirait que t'as toujours été là. On dirait qu'on a tous un ange, on dirait bien que c'est toi. On dirait que dans ce monde étrange, on dirait que t'as toujours été là. 这首法语歌翻译过来说看起来是这样的，你喜欢吗？好久不见的法语歌哈，也有一些日子没有见到的陈氏迷途大表哥，你好。今天我们说知音，大表哥说和知音相对应的是孤独，孤独不止在情感上，工作上学习上都会面对孤独，而比起感情上的孤独，工作学习上的更枯燥更冷酷，战胜孤独才能够更强大。而知音应该是一时一刻的，比如这首歌你我都 get 到了，但是要觅得一辈子的知音是太难了。而我们这些凡人往往携手另一半一生一路觅知音，越携手越努力，越往前走越觉得知音或许就在自己身边。特别要为大表哥的这样一种心态点赞。 什么光影照着荒凉，沉溺在寒冷的地方，不知温暖何样，不见盛夏阳光，在那无边鸳鸯。没朝霞没娇嫩的桃花，不繁花落寞了春夏，声音略的沙哑，身体极度困乏，吹起吹起孤花，寂寞往上温柔先飞走，零落成你化作梦腾空，寂寞往上隐匿黑暗中，何许了一切冰冷寒风，寂寞往上横穿心影松，能量照常藏于孤单中，寂寞往上起跑尽情舞动。什么光影照着荒凉，沉溺在寒冷的地方，不知温暖何样，不见盛夏阳光，在那无边鸳鸯。没朝霞没娇嫩的桃花，不繁花落寞了春夏，声音略的沙哑，身体极度困乏，吹起吹起孤花，寂寞往上温柔先飞走，零落成你化作梦涛， 是我的歌。 阳光灿烂，我们出去走走，路灯在你左右，脱掉鞋子，我们出去走走，雨声停下来，地球这边的事我不明白，一切自有安排，地球那边的事我很期待，今天未到来。听我说，听我说，醒来想你在发呆，听你说，听你说，不愿那天就要来的重逢，不会难过，不会离开我了以后。 Good morning to you， 那就做个好梦。 节奏是很舒服的，配合着今天北京的天气，初秋就是这样凉爽，再加上有些地方还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雨，刚才在建国门地区还下了一场冰雹呢。嘟嘟说，换一个小角度，与孤独为友，携手向前，它其实也会教给你很多，不曾起风的日子里也会给你带来很多暖暖的来自于心底的光。我觉得就像刚才这样一首来自旅行团的《西雅图阳光》一样，是吧？什么是知己呢？就是你可以牵着他的手去到这样的地方，去感受你们所喜欢的人文。这是在哪里啊？还有这样的提醒吗？一下子会把我们带回到了什么样的时期呢？但是歌里的所唱的情感是真挚的。今天的这一把很特别，来自许飞和万茜，名字叫《敬你》。

他唱着世间万物，也唱着他的那些奇思的妙想，唱着天空大地，也唱着渺小的众生。我特别喜欢他的这种以音乐为感觉的作品，谱写着自己的风格。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刘慧，欢迎你继续锁定这个频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明天我还能遇见你吗？再会。 记得那个春风温暖的傍晚，你攥着我的手，奔跑在夕阳下，多么漂亮的温和阳光，和你临行时挥手。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能量音乐。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新用户首次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咱们状元海的鲜冻的这个扇贝肉。那么提到这个扇贝肉啊，首先呢，它是海味当中的三大珍品之一，它是跟海参啊、跟鲍鱼是齐名的。但是呢，如果说在我们大连的话，很多朋友不太了解这个扇贝肉啊，它是分为品种的。咱们很多的朋友经常去买啊，也经常吃。咱们常买的这种扇贝叫什么名字呢？叫做直孔扇贝。这种扇贝首先呢，产量比较大。它的个头比较小，那个肉啊特别特别的小。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可不是直孔扇贝啊，是推荐到咱们大连产量非常低的，也是特有的一个品种，叫做夏夷扇贝。这个扇贝首先呢，它的整个的贝壳啊就个头非常大，那它的肉啊有多大呢？它的肉相当于咱们一元的钢镚，甚至比一元的钢镚还要大。它这个扇贝肉啊每年的产量啊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说价格基本是论只卖的。我们状元海呢在我们当地是拥有着自由海域，也是咱们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就是我们扇贝肉都是我们自己海里现捕现捞的啊。那么今天扇贝首先您带回去的是没有壳没有内脏的，都是我们人工去壳去内脏，把这个大贝柱啊包括这个裙面全部给您做到一个保留，然后用我们的液氮鲜冻技术零下200度瞬间保证了扇贝的整个的这个形状，第二就是它的口感，第三就是它的营养价值，第四保证了咱们大家能吃到它这个大连海边岛里的这种鲜味儿。 那么今天这个价格呢也非常合适， 对 吧？如果在市面上买那种好的鲜贝的话呢，它的价格也是不菲的。 对， 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怎么为大家安排？ 今天我告诉大家，今天呢咱们是200克每一袋啊，咱们每一袋里面是将近12只左右的虾夷扇贝的扇贝肉，在我们专柜这一袋多少钱呢？39块钱。那么今天给大家带到整整的8大袋，在我们专柜是312的价格。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是299块钱。 已经是非常合适。 但是啊，周老师，我告诉大家还没有完。我告诉大家，咱们一带着诚意来的，所以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今天我不是送一袋两袋啊，我再送4大袋，今天的价格不变，还是299元。 哇，那这样的话合一袋也就是20来块钱了。 对 啊，关键的品质好啊。 对， 而且呢这个个儿也大，吃起来过瘾哈。那如果你想吃扇贝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这个扇贝啊，它的肉质非常鲜美，而且营养非常的丰富啊。但是由于咱们北京呢不沿海，所以很少的吃到这么新鲜的扇贝，尤其今天这个扇贝呢，它叫做夏夷扇贝啊，它这个呢还是比较大的。 对，除了个头大之外，我告诉大家，咱们这个夏夷扇贝啊，比普通的扇贝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的。像咱们家里女士啊，我爱美不发胖，咱们女士可以多吃点咱们扇贝。再就是咱们家里老人呢，你想补充氨基酸含钙量非常高的，维生素含量高的，营养价值咱们扇贝都是有的，因为它是 低胆固醇低脂肪的啊，也非常营养健康的。再就是这个扇贝回家之后怎么来吃，第一点，回家您炒菜是没有问题啊，缓化完之后啊，直接您炒个蒜苔炒个蒜苗，或者是咱们炒个青椒啊。再就是啊，咱们回去一定要包一顿饺子，对不对？搁点韭菜放点鸡蛋，咱们每一个饺子放一个扇贝肉或者是一半，一咬一包汤，那个汁儿那叫一个，用我们大连话说就太鲜溜了啊。回家你逮就完了，就吃就完了，特别特别的好吃。但是今天咱们的组合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遍啊，咱们每一包是200克的，里面约12只的左右的下一扇贝肉，今天是买8包再送4包，整整的12大包，在咱们专柜将近买的话将近是468块钱的一个价格，今天咱们秒杀是299块钱，您回去吃到是约144只的下一扇贝肉，和一只赤道嘴才2块来钱。咱们今天呢全都是以提货券的这种形式啊，大家只要一通电话，我们把咱们新鲜的这个下一扇贝肉送到您的家中。 咱们主品加赠品一共是8大包加上4大包12大包，咱们是200克一包的，那市场价呢是468，咱们今天299，合一包也就是20来块钱，关键是新鲜好吃个大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找到一个，又找到一个， 干啥呢？ 寻宝呢。现在下载或更新听金 FM 最新版本，就可以开启新版寻宝活动，1000元现金礼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你拿。 听听 FM， 咱们寻宝走起。 以上为广告时间。